宇宙历800年，新帝国历2年5月20号，洋舰队的将兵们终于喂饱了睡魔，可以开始讨论如何回应皇帝莱因哈特提出的事情。 当初我们就是打算把皇帝莱因哈特引进走廊，然后再拉他到会议桌上谈判的，这本来就是我们打这场仗的最初目的，没有理由拒绝他提出来的会面。 但是帝国军他们并不是赢不了我们，没有必要现在就提出讲和。我还是认为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阴谋，说不定是以讲和为饵，想把杨指挥官引出去谋杀掉。 不，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很低。理由在于皇帝的为人，那个自尊心比天高的金发小子会因为以拿手的战争赢不了的关系就诉诸于谋杀的手段，这是不太可能的。 就算皇帝不会，可是他的幕僚里跟他抱持不同价值观的人大有人在哦。看到流了那么多的血，可是却得不到胜利，这么一来，皇帝他那战争天才的颜面可就扫地喽。那些忠诚心过剩、判断力过小的家伙，有可能会企图做出什么事情来哦。这是我的看法了。 我想指挥官应该会去见莱因哈特，到时候我也能够一起去吗？不管怎么样，那个好战的皇帝为什么会突然提出停战讲和的面谈呢？ 莱因哈特突然提出要跟杨威利会面的事，在帝国军里也引起了不小的震惊。就连再三反对皇帝莱因哈特做这次亲征的西达马林，虽然期待会有这种事情的发生，但是也完全没有预料到， 花了这么大的力气用军事力正面攻击，那么顽固的想让杨威利在他面前下跪，不太可能因为发烧的关系就突然变得软弱起来才对啊。 是吉尔艾斯来向我谏言 啊。 吉尔艾斯这么对我说，请不要再跟杨威利争斗下去了，请停下来吧。他连死了都还要再给我意见。我懂了，吉尔艾斯，你老是这个样子，你明明只比我早出生2个月而已，就喜欢装老，总是出面阻止我打架。现在的我年纪可是比你大哦，因为你永远不会老了。好吧，我答应你，我会试着跟杨威利谈一谈。不过我只答应你好好跟他谈，不能给你保证绝对不会决裂。 结果谁都没有办法做到的事，一个死者的灵魂居然办到了。可是即使如此， 不过我想比登费那些人到谈判决裂之前应该是不会出手的，但是法兰还有史坦梅兹的部下里面有很多人等着要为他们的长官报仇，要抑制他们很辛苦，也不见得一定要打倒敌人才是办法，其实把伊谢伦要塞封锁起来就可以了。那些人既然是由杨威利一个人的才能跟声望统一起来的，我们只要耐着性子等，等到杨威利死了就了结了，这也是个办法。但是同样的意义帝国也是一样，如果皇帝不幸驾崩的话就失去了领导者，杨威利的基本战略也在这一点上，没想到在这之前皇帝就生病了，医生说只是单纯的过度劳累而已。 皇帝不是一个会因病死掉的人。 就算皇帝莱因哈特身为一个军人的矜持是可以信得过的，但是新帝国军并非人人都像米达元帅一样是个有信义的人。不只是谋杀，那些想为战死的将兵们复仇的暴动也是很难控制的，这点也请考虑一下。 既然这样的话，那么请恕我僭越，让我先以杨指挥官的代理前去会见皇帝莱因哈特，然后问他细节的部分，例如条件或者是提案，接着再请杨指挥官过去跟他们谈判，你们觉得怎么样？ 不，这样不行，尤里安，这样对以对等立场要求会谈的皇帝而言是非常失礼的事，如果因此伤到皇帝的感情，说不定他会放弃会谈的想法，因为这样而永远失去和平的机会。而且现在再跟帝国军正面作战的话，我们也真的一点胜算也没有。 说的也是，将兵的疲劳也都还没有恢复过来， 而且靠伊谢伦的生产规模，准备补给物资需要花相当多的时间，还有决定的关键在于战死者的职位没有人替代， 更何况我们现在失去了飞蟹中将，光拟出作战方法是赢不了的，如果舰队没有完全实行作战方法的能力也是没有用的，如果现在拒绝会谈的邀请的话，这无疑是自杀的行为。 我看就去吧，皇帝主动向我们提出会谈的请求，这就意味着我们实质性的胜利。如果赋予我们勇气的被杀或是旧同盟领域里掀起反帝国的抗争运动的话，我们的立场就更加的有利了。不要期待过剩的东西。好吧，那么跟杨一块去的随行成员呢？身为副官的杨夫人本来应该跟他一块去的，但是因为感冒躺在床上，今天的会议也没有办法出席的样子。而我呢，必须要把精神投注在战力的补充上面，那么这次我就不去了。 为了预防万一，还是要有优秀的护卫比较保险。 你不可以去，这个时候要塞防御指挥官不在的话，那还得了。 请问下官呢？ 你呀，杨不在的时候你要负起指挥舰队的责任才行啊。 那么下官没有责任。 我想再怎么离谱都没有空战的机会，轮不到你出场。 啊、 还是有个常识比较丰富的人在啊。 剩下的大概就是注意四周动静的角色。指挥官，请您让下官跟您一起去吧。 结果随行的高级士官只有三名而已，一位是副参谋巴特西少将，一位是蔷薇骑士的布姆哈特中校，另一位是曾经担任比克谷元帅的副官的苏尔少校。布姆哈特担任护卫，苏尔是以比克谷元帅的代理被选上的。 那么巴特西呢？ 他是陪衬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如果是要当陪衬的，派你去不是更好吗？ 反正我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嘛，懂了吧？ 不过说真的，我最意外的是杨竟然没有带尤里安一起去。 带尤里安一起去的话，到底谁是随从就搞不清楚了。 尤里安，留守的事就拜托你了。 包在我身上，我很想对你说这句话，可是不能陪你去我真的觉得很遗憾。难道我帮不上忙吗？比起巴特西少将，我 你这个小傻瓜，我一直都非常依赖你的。从六年前你拖着一个比你身体还要大的皮箱来我家的时候，我就一直很依赖你了。 指挥官，谢谢你。可是 如果我不能去的话，我一定会叫你代替我去的。我能去的话，当然我自己去，也只是这个样子。 是，总之我等着你的好消息，你要小心点哦。 对了，尤里安，你就老实说吧，凯塞尔的女儿跟先锋部的女儿，你比较喜欢哪一个？看你决定怎么样，我也好做个心理准备啊。 指挥官。 这个时候，远在费沙的军务大臣欧贝泰元帅送了一个提案到莱因哈特这里。这是假装和平提案，其实是要把杨威利引开伊谢伦要塞的阴谋诡计。更为毒辣的是，如果杨威利怎么叫都不肯来的话，就派一位重臣以侍者的名义去杨威利那里当人质，等大意的杨威利来到帝国之后再把他杀掉，以断绝后患。当然那位当人质的人也会被杨威利的部下给杀掉，然后再以报复为名目出兵压制失去领导者的杨一党人，那么全宇宙就会统一在罗格兰王朝之下。但是明知去当人质一定会死，还会有重臣愿意去吗？ 如果没有人愿意来当这个使者，臣愿意接下这个任务。 但是我怎么都没有办法夸奖他，用这种好像被迫跟那个欧贝泰一起自杀的死法死掉的话，我想杨威利也会死不瞑目的。而且让那个家伙去当人质的话，杨威利他会相信吗？ 那个家伙想怎么做就让他去做好了，但是欧贝泰如果被杨一党人给杀死之后，我们应该没有出兵为他报复的义务，不是吗？ 你说的对，比起杨威利的话， 欧贝泰那个人死了，宇宙才能更和平，罗格兰王朝也能安泰，这才是天下太平，可喜可贺。 哼， 不管怎么样，这种不明誉的提案陛下没有采纳，真可以说是太好了。 5月25号，杨威利为了跟皇帝莱因哈特做第二次的会面，离开了伊谢伦要塞。 不搭尤里西斯去啊？ 坐战舰去的话太过刺眼了。瑞达二号是在2年前被叫去审查会的时候所搭的船舰，因为那个时候他总算平安无事的回来了，所以搭这艘船讨个好彩头。 上面那几位是什么人呢？ 革命政府的代表团，政府方面希望能够握有交涉的主导权。 真受不了，他们有没有搞错状况啊？这一次的停战会谈是皇帝莱因哈特对杨指挥官个人所提出来的，我想皇帝莱因哈特才不会把什么革命政府摆在眼里呢。 可是如果谈到政治方面的问题，杨他没有交涉的权限，这是原则性的事实。更何况没有经过政府同意就答应会谈，杨也觉得过意不去，尽可能想让政府有点面子吧，把随从人员定到最小的限度，也是这个原因。 我的天哪，每次都这样。 菲利加，我去见一位宇宙第一的美男子，大概2个礼拜以后就会回来的。 你一定要小心一点呢。哎，等一下，你头发有点乱。 哎呀，没关系了。 哎，不行了，你这一次是要去见全宇宙第二帅的美男子啊。 嗯。我走了。 有没有做过那种事啊？ 当然有做过了。 那现在不做了吗？ 沙洛特，你听我说，你在1年级的时候学的事情，到了4年级就不会想学了，对不对？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就这样，杨跟尤里安分离了。日后，尤里安不晓得有多么的苦恼。为了直视莱因哈特这颗太阳，没有注意到其他星球的存在。接受杨的委托，在费沙方面奔走周旋的波利斯科尼夫抵达跟伊秀伦可能的通讯宇宙区域，是杨离开要塞之后3天的事情。 那么杨威利还活着吧？ 嗯，拜托，你的笑话从来都没有达到水准过，这一次这个笑话简直可以说是沉到海沟里去了。很遗憾的，偏偏死神好像度假去了，元帅活得好好的。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嗯， 从精神病院逃脱出来的安德鲁霍克正朝这里来，企图暗杀杨威利呢。 什么？ 安德鲁霍克那个低能儿，4年前在阿姆利兹亚会战杀了2000万人还嫌不够啊。为了文明跟环境着想，如果要杀的话叫他杀自己好了。 对那个家伙来说是一辈子的大事业啊。那个家伙一心一意想凌驾杨威力，靠时机办不到的话干脆把竞争对手杀了，他终于达到这种疯狂的境界了。 可是这个是霍克一个人的策谋吗？说不定这是有人故意把他给放出来的。 立刻去追杨指挥官，把他给带回来。此事10万火急，人数过多的话可能会引起帝国军的疑虑，少数就好。 就这样，在混乱无法收拾的情况之下，6艘战舰去追杨威利，离开了伊谢伦。 这件事情要保密，尤其是千万不可以让病床上的杨夫人知道了。 是。 拜托。 指挥官。 5月31号23:50。杨威利跟罗姆斯基等人用完餐之后，到就寝之前玩立体的西洋棋消磨时间。 将军， 啊，又被打败了，没想到我竟然这么弱啊。 尤里安现在在干什么呢？跟伊谢伦要塞的联络到现在为止都还接不上吧？ 是的，好像不只受到电磁风暴的影响，我想可能是帝国军在战斗之中布下了一些障碍。 嗯， 好了，心情也变得很愉快了，今天晚上早点休息吧。 哎，赢了就想逃啊，那么明天晚上也请您陪我下一局西洋棋。 没问题，我一定会再次打败你的。晚安了。哎， 难道那个谣传是真的？ 什么谣传啊？ 这一次随纵的人选，听说杨指挥官只选那种立体西洋棋能够赢过他的人。 啊？ 舰长，帝国军来电。 啊？ 指挥官，打扰您休息真不好意思。帝国军来电说，前同盟准将安德鲁·霍克从收容的精神医院逃脱了。他企图暗杀指挥官，抢夺武装商船，现在正朝这个方向过来了。指挥官， 啊，我马上过去，详细情形到了再说。 我已经下令采取警戒状态。帝国军后来又发电讯来，为了防范万一，已经派了两艘驱逐舰过来保护我们了。可是现在通讯状况还不是非常的理想。 我吃了一点安眠药，所以很想睡觉。 哦， 雷达有反应，好像是那艘警告的武装商船。 准备战斗。射击。鹰击，主炮准备发射。 武装商船的后面有两艘帝国舰。 什么？啊！ 帝国舰发炮。 为什么？ 帝国军来电。 怎么办呢？好，接过来。 恐怖分子已经处理掉了，您可以放心了。接下来我将带路带您到皇帝那里去，希望务必能够面对面跟您说几句话。 我们的代表是罗姆斯基议长，所以我们遵从议长的判断。 罗姆斯基的判断是应该表现出绅士的节度，也就是接受对方的请求，允许对方接舷过来。 哼，安德鲁·霍克 阴郁自大令人讨厌的家伙。 他以前可是个才子啊，很可惜的，现实并没有朝他那里走过去。如果是用方程式或公式解决的问题，他一定两三下就解决掉了，在不是教科书的世界里好像无法生存。 有必要特地接舷让他们过来吗？ 杨指挥官呢？ 我让他待在里面，这次的事情他独断专行，有点刺眼了。这种外交对外交涉的优先权应该是属于我们政府的，我认为这种事情应该要搞清楚比较好。 没有出来， 他们发现了吗？ 我问你，杨威利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你们要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可是用枪抵着我也未免太失礼了吧。先把枪放下来。 快点追啊，只要跟在他们后面，一定能找到杨文丽在什么地方。 糟糕，快点趴下来啊，指挥官。指挥官，你快点离开这里。 指挥官。 点逃吧，指挥官。 不要这样，这样会痛的。 仰卧力在里面， 快！ 要不中搬动啊！ 不明舰艇急速接近。 强行跟瑞达二号接舷，说杨指挥官在哪里，快说！ 他呀，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尤里安，你去救指挥官，我把这些家伙解决掉以后就过去。 是，不会有事的。尤里西斯是运气很强的战舰，还找到了瑞达二号，不是吗？一定会有希望的，努力一定会有回报的。 哪里比较安全呢？发生这种事，还好没让尤里安跟菲利加一起跟过来。 杨指挥官，杨指挥官，我是尤里安，你到底在哪里啊？ 杨威力指挥官， 大动脉血管被打中了。 啊！我杀了他！ 血好像流得蛮多的。不过跟至今我所流过的血比起来的话，这根本不算什么。死在这种地方实在是太没出息了。真奇怪，流了这么多血的话，体重应该会变轻才对，为什么我的身体越来越重了呢？这个样子实在很难看。我的天哪，奇迹羊竟然变成浴血的羊。对不起菲利加，对不起尤里安，对不起各位。 杨指挥官！ 宇宙历800年，6月1号2:55。杨威利的生命在33岁的时候终止了。 杨威利死了，但是历史依然不变地刻画着时间。对于被留下来的人而言，战争依然持续着，也为杨威利在历史留下来的足迹能够有它的意义存在。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祭典之后，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